第六次体育部长会议从13号到15号在俄罗斯举行，朝鲜代表团团长体育相在会上发表了讲话。他说，增强人民体力，发展国家体育，来建设体育强国和文明强国，这是朝鲜政府的政策和人民的志向。最近由于美国炮制的联合国不妥当的制裁措施，朝鲜的体育活动面临着困难。美国等敌对势力借口和问题，从2006年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多次炮制了非法的对朝制裁决议，在2016年3月强行通过第2270号决议，将奢侈品列入制裁项目，甚至肆意把大众体育器材也包括在其里面。现在有一些国家以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为名，禁止向我国出售滑雪用器具、冰球杆、登山鞋、竞赛枪与枪弹、弓与箭等体育器材，还禁止搬出由各国际体育联合会捐赠的体育器材，而且还提出种种借口，不允许向我国体育选手团和代表团发签证等，对参加国际比赛和体育活动造成人为的障碍。通过这种非正常事态，世界应当清楚地认识到，所谓的制裁就是一种又毒辣又野蛮的反人类反文明行为，其目的在于破坏现代文明，造成世界退回到中世纪黑暗时代。他最后强调，朝鲜政府今后也将遵守奥林匹克宪章，并同各国际组织和世界许多国家紧密合作，以使朝鲜的体育活动按照体育部长会议的各项宣言和决议，贡献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。